呢次个故事叫做植物人。大学已经毕业咗几年啦，小林陆陆续续都换咗几份工。由于觉得工作嘅辛苦，佢开始喺屋企里边啃老啦。有一日，佢妈落班翻嚟，见到瞓喺床上嘅小林，不由得怒从心上起，然后就恶死狼登咁闹佢。从今日开始，我唔会再俾钱你噶啦，你即刻出去搵份工。小林听到咁，冇讲一句嘢，只系眼刮刮咁望住窗台嗰盘仙人掌。佢谂佢几好啊，日日都唔使做，仲有人帮佢淋水，其实做个植物都唔错噶。到咗第二日，小林仲喺翻床上边，佢妈对佢又打又闹。佢喐都唔喐，就好似一截僵直嘅木头一样。佢妈见到咁就惊啦，搵啲人嚟将佢推到医院里边检查咗之后，医生皱皱眉，然后就讲：你个仔啲情况好奇怪，佢嘅大脑一啲创伤都冇，我觉得好有可能系心理上边嘅疾病，我哋都冇能为力啦。就咁样，小林就变成个植物人啦。由于医院里边嘅费用实在太高啦，佢妈就将佢接咗翻屋企，然后无时无刻都喺度照顾佢，喂佢食饭，同佢冲凉，仲同佢讲咗好多往事，甚至包括嗰个佢一直都未见过面嘅老豆。有阵时听到妈潮水嘅声音，小林真系唔想再扮落去啦，但系佢最终仲系选择咗沉默。佢好惊再次面对一个泛嚣嘅世界，嗰啲好似潮水一般嘅社会压力。最后佢妈都开始沉默啦。小林自己嘅世界里边，依家就系得翻心跳嘅声音啦。呢一日佢妈又开始讲嘢啦。声音里面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情，他讲了好多好多，最后一句话是：仔啊，对不住啊，阿妈都好攰啦，以后你只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啦。小林突然之间意识了啲乜嘢，自己必须要起身。他试住喐咗一下，但系个身体毫无反应。呢阵时他心里一惊，天啊！难道我真的成为了一个植物人？